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，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十九集。 这个蛇是什么品种？应该没毒的吧？你别，别咬我！ 云建威吓得胡言乱语，脑子里竟然还记得老师上课的时候讲过，野外遇到蛇不要乱跑，要镇定地绕道而行。可他现在没地能绕，只能把自己抱得更紧，缩成一团。蛇一动不动，盯了云建威很久，把云建威盯得一背冷汗。过了很久才慢慢往下滑，滑进叶子堆不见了。在山下等了半个多小时的杨家鹏终于意识到不对劲儿。真的假的？这么近的距离也能迷路？还是说在木屋没看到人，知道自己在耍他，一气之下自己跑回去了？杨家鹏先去木屋周围找了一圈，没看到人，他站在木屋前空地喊了两声，云建威，没人回应。杨家鹏心里犯嘀咕，真的自己回去了？太阳还这么大，回去的路又远，他一个小屁孩一个人怎么回去？他疑惑回去西边问自己朋友，哎，你们看见那个小孩了吗？朋友们都在小溪里玩闹，哪里会注意到这个？ 没有啊，不是你把人带着的吗？你不会把人弄丢了吧？ 他肯定自己跑回去了。说是这么说，杨家鹏心神不宁地在小溪边蹲了会儿，起身往山下走，其他人在水里喊他， 哎，鹏哥，又去哪儿啊？ 我先回去了。 这就走了？等会儿一起啊。 你们玩。杨家鹏丢下这句话，一溜烟跑没了影。彭林和齐峰从镇上采买完回来的时候，齐高荣还在厨房里帮帮剁排骨，亲戚送了他们两大块猪排骨。齐高荣出门去拿排骨前，看云建威还窝在房里睡觉，便轻手轻脚走了。拿到排骨回来后就开始剁，忙活了俩小时，折腾了一身大汗，剁下来的肉和骨头堆了三大铁盆。齐峰进屋没听见云建威跑出来叫他们，往云建威屋里看了一眼，没看见人，又去自己房里找，没人。前院后院转一圈，没人。他进厨房问他爸， 微微呢？ 齐高荣蹲在水池边冲完脸，起身扯起衣服随手一擦，疑惑道， 不在屋里啊？ 三人没在家里看见人。彭林说， 阿峰，你去李贤家找找，看看是不是跑出去玩了。 齐峰刚推出自行车到院子门口，就看见鬼鬼祟祟躲在门外往家里看的杨家鹏。齐峰皱眉看着他， 哎，你做什么？ 啊，没事。杨家鹏被他吓一跳，装作无所谓的往他院里瞟。怎么没跟你弟一块儿？ 他不在家。 哦，这样。他一头汗，心想赶紧回山里再找找。然而齐峰看着他， 你知道他在哪儿？ 我怎么可能知道？我跟他又不熟。 那你跑我们家门口看什么？ 我就随便看看。齐峰一直盯着他，把他盯得心慌意乱，正要想办法开溜，好巧不巧有人在背后叫他， 鹏哥，你干嘛跑这么快？我们半天才追上你。 杨家鹏咬牙回过头，使劲给这群二愣子使眼色。然而一人看到他在齐峰家门口，已顺嘴问出来： 你还特地把那小孩送回来啊？看不出来你还挺善良的。 杨家鹏深吸一口气，在心里骂人。一旁齐峰听完这话，堵在他面前： 人呢？ 杨家鹏和齐峰不常来往，齐峰是单纯的性格内敛，而杨家鹏则是讨厌成绩好长得还比他高的同龄男生。尤其徐梦兰还常常找齐峰说话，和齐峰一起写作业，这让他对齐峰更加不爽，也更不愿在他面前落下面子。他还想嘴硬：谁知道他一个人跑哪里去。他话音未落，依灵已被一大股力拽过去，齐峰居高临下站在他面前，面无表情看着他。 我再问你一遍，人呢？ 云建威抱着膝盖缩在角落，一会儿低头摸自己红肿疼痛的脚腕，一会儿抬头看看天色。随着太阳逐渐西沉，林中热意渐散。他知道哥哥他们发现自己不见了，就一定会找他，只是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在这大坑里蹲到什么时候。而且他老怀疑那蛇没走，就在这叶子底下埋伏着他。他没有哭，尽管脚扭了，手上还擦破了皮，身上都是灰土。他安静抱着自己做好等待。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风穿过树叶发出沙沙声响，飞鸟划过天空。隐隐的，云建威好像听到有人远远喊他的名字，他连忙小心地从地上站起来，揉了揉坐疼的屁股，扶着坑提高嗓门： 我在这儿。 他留了力气，因此嗓门很亮，声音传出老远。很快脚步声靠近了他摔进的这个大坑，第一个出现在他面前的是齐峰。齐峰一头汗，喘息着跪下来往里看，话都没说就要下坑里来。云建威连忙拦他： 哥哥你别下来，底下有蛇。 微微，你怎么掉到这里面去了？ 让云建威没想到的是，李贤竟然也来了。他着急趴下来： 你摔到哪里没有？ 接着齐高荣也出现在坑边，他往下看了一眼，直接往坑里一跳，哗啦一声，鲜的落叶到处飞。云建威吓得喊蛇蛇蛇，被齐高荣一把抱起来往上面递。齐峰抱住云建威的腋下，发力把他抱上来。云建威抱着齐峰的脖子环顾四周，发现来找他的人还真不少，彭阿姨、齐叔叔、哥哥李贤和黄正阳，还有杨家鹏和他的那几个朋友，大家都在着急问他有没有事，只有杨家鹏知道自己在劫难逃，生无可恋地站在一边。眼看着云建威被齐峰抱在怀里检查脚踝，那双大眼睛眨啊眨，已渐渐湿漉起来。杨家鹏心想：完了， 哥哥，我摔下去的时候脚扭到了，好痛。 云建威可怜巴巴抱着齐峰掉眼泪，把手伸出来给他看： 手上也擦伤了。 齐峰看了眼他手上的擦伤，一旁彭玲心疼死了，催丈夫： 快快快，赶紧带薇薇去诊所。 齐峰没吭声松开手，齐高荣把云建威背起来，俩大人心里着急，赶紧背着小孩往山下去，没顾上后面的一群小孩。大人一走，李贤马上跳起来指着杨家鹏发火： 姓杨的你疯了吧，微微才多大，你敢把他丢山里。 黄正阳也骂他： 要是天黑了还找不到人，我看到时候你老爹不打断你。 他话还没说完，旁边齐峰以三步并作两步上去，就给了杨家鹏一拳。黄正阳一声卧槽，傻眼看着齐峰把杨家鹏一拳打得摔在地上，旁边几个男孩连忙上前拉架，被盛怒的齐峰甩开滚作一团。 场面混乱不已。